呼吸是蔡健雅来到台湾出的第一张专辑，虽然没有红，不过好的歌声不会被埋没，她的歌声还是受到了很多圈内人的注意。而被归为实力派唱将的她，虽然始终都不像偶像歌手一样成为媒体和聚光灯的焦点，但是凭着实力慢慢的也累积了她在歌坛的位置。她的创作风格非常的鲜明，也很容易就让人听出一张专辑当中的哪一首歌曲是她的作品。而蔡健雅也一直都是我们音乐和爱情的关键词，我们也都因为蔡健雅更加的认识爱情，更加的了解自己。继续舒雅的第六感要为您请出的这一位，我个人认为他们俩在某些方面有共通点，他就是张震岳。来听到这一首《爱我别走》。

房双人床来自莫文蔚。屏幕上的莫文蔚永远都给人一种有故事的女子的一种感觉，且不说这种世故和冷艳究竟是天生还是包装的结果，但是那一把潮湿暧昧的声音绝对是独此一家的。始终认为听她的歌的人总是不免会带一点自泯的情节，歌里面的那一种暗流涌动的情欲和淡漠隐忍的无奈，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的。沙哑的第六感，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是浪人歌手伍佰，白鸽。

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义论成魔。存在吗？啊，仍是我，别再只看天花。我非你杯茶，也可尽情地喝吧。别遗忘有人在为你牺牲。